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的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的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听听 FM 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时间。现在下载安装并且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的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的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呢。接下来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16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银联国际今天宣布，在外交部的指导之下，云闪付正式接入了国际版的防疫健康码。自国外搭乘航班回国的旅客可以亮码过关，从其他国家入境内地的港澳居民也可以在港澳版的云闪付享受这一服务。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本周五之前，本市仍然处于偏南暖湿气流的控制之下，会有很多的降雨过程，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那明天呢，是从下午到夜间，周四19号白天仍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行大家一定要雨具随身，注意交通安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我们周二的下午茶的主题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欢迎海棠。 Hello， 大家好，也来了 呀、来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既扎心又贴心。 对，是的。 海棠说一说吧，这个扎心和贴心的点。 对，扎心就是立秋要贴标了。 很贴心的点呢， 贴心就是告诉你要怎么藏标。 哎，海棠呢作为一个设计师，哎，要从他的专业角度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就是那些我们说哇这个衣服好显瘦，是真的吗？是营业员或者是推销员想要推销给你这件衣服的专业术语，还是说在朋友眼中，在自己眼中，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起到遮肉呀、显瘦呀这样一个作用？这是我问海棠的一个问题。我说穿衣服显瘦，显啊，请注意显，这件事儿真的存在吗？ 显这个问题，对，刚刚我跟夏夏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哎，其实之前有朋友说聊过，说，说没有显瘦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是真的有可能瘦，才有可能说穿上衣服才瘦。 美， 对，穿上美，穿上好看。如果你就是一个比较圆润的人，你还想就穿上这个衣服会很瘦，那是不可能的。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俩刚刚各自举了一个例证，就是说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能够贴身感受到自己瘦了十斤。 我不想告诉大家那个例证，我绝不剖图。好了好了，那个海棠呢，今天是要为微胖界人士证明，说真的有穿衣显瘦， 对 这件事儿啊，是真的可以稍稍显一下。但是呢，我也要在这儿给各位想要显瘦的泼一点冷水。我们这个显瘦，它绝对是有一个比例的。 嗯， 我觉得大概率不太可能说一位女士，如果你，我们甭管体重是多少啊，甭管身高是多少，大概你在120到130，这肯定是算微胖界往上了吧？ 嗯，要看身高，对对对，要根据身高比例。 那模特1米75以上的肯定不能算了吧，对不对？就正常的姑娘，比如1米5到1米7之间，或者1米65， 对， 1米5到1米65。 对，其实如果说单纯的用体重去限制这个说胖还是瘦，其实每个姑娘都会觉得，哎，我只要，哎，就是你可能80斤，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哪儿肉还是有点多。 我没有这种时候，我对自己认知非常清晰。好了，我们就说120到130。我觉得大概率说你穿上以后，大家会觉得你在110斤，是吧？少10斤或者少10多斤，我觉得有可能在显瘦的概念之内。我们今天说的这概念，绝对不是说我120斤，我穿上了某一套衣服或者某个有设计感的服装，瞬间大家觉得我只有90斤。我觉得这个确实就不现实。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穿衣显瘦这个概念，就是在于说，哎，这件衣服能够把你相对圆润一部分、圆润点的地方能够遮起来，并且让人家发现不了。哎，这是一个障眼法，其实就是个障眼法，跟魔术差不多。 好了，今天的魔术马上就要开始了。提前呢，海棠也给了大家一些穿衣服的参考。我们的世界杯同学说喜欢 C 位，但是今天一共有12张图，你的 C 位是哪个呢？你是不是还没有点开剩下3张啊？因为在我的转发链接里面，可能你会看到9图后面还有一个+3啊，就是海棠今天一共放了12张图。那你喜欢的 C 位，我姑且理解为图5，就是那个比较有褶皱设计感的衬衫，可能是在他的喜欢范围之内啊。想要看这个显瘦的12图。以及说你自己有可能也有一些穿衣的心得，是吧？比方说我们刚才两个人就交流了一下我们的显瘦心得。哎，你有显瘦心得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好不好？如果你是微博的会员，也欢迎大家评论区直接上图更说明问题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跟我还有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秋天到了，如果确实我们贴了秋膘之后对身材没有那么自信和满意，我们应该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哎，做一些这种视觉上的障眼法，让我们看起来显瘦，这件事儿很重要，显瘦好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可以来跟我们互动。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哎呀，我们有同学这是在凡尔赛， 看到了，真的如燕临风啊。 哎呀，依然如14岁少年。好的好的，身高175，体重114。哎呀，好了，他说标之于我，藏也没得藏，贴也贴不上。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我们聊天结束好吗？你的队友已经拒绝了你的聊天。然后说可能冬天还会觉得冷啊，多穿几条秋裤才能够御寒， 这个时候就脂肪就有作用了。 哎，那说明确实贴的不够。但如果说属于贴也贴不上的类型，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啊，就是它在真的说我们在体检里面有一个 BMI 值，它到底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如果你真的属于体重偏轻型，或者是说真的有一些营养方面的需要注意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应该考量一下， 对不对？咨询一下中医师之类的啊。这个贴秋膘贴不上， 听起来是凡尔赛，但是我们也要考量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 对、 嗯，真的能够贴上一点儿， 是一点儿。 哎，对，可能还真的、哦，就是说明你很健康。还有西西姑姑说隔空欢迎海棠，嗯， 啊、 好 谢谢， 没问题。另外呢，魔手同学说，我们今天图里边很多都是国外的模特。 嗯， 所以他在想啊，就是国外的秋天是不是就很适合穿秋装，而在北京呢，秋天还有秋老虎，这秋装也穿不上几天。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恰当，就是北京不但秋天比较短、春天也很短暂，但是好在就是我们的冬天比较漫长，就是这个秋天穿不上的衣服完全可以在冬天的室内穿。 嗯，好，我竟无力反驳。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秋天，比如说刚才喜欢图五的那位朋友， 嗯， 就是这个系列，说实话，冬天我尝试过，真没法穿。就是你如果是那种 oversize 的话，不是，就是你套在羽绒服里面，它是不科学的，就它一定会皱嘛。哦 对， 就你 oversize 那种秋装， 是的， 比方你喜欢的一个风衣或者你喜欢的一个卫衣，就是大概率如果它很宽松，那你冬天除非你穿一个真的如棉被一般的羽绒服，那是可以的。我也曾经为了就是穿里面也宽松好看，买过 羽绒被， 但是移动起来会有点困难，真的。就从家里移动到车库，我 就主要是睡不醒是吧，就感觉永远在在被窝里的感觉， 但那个安全感真的得到大满足。确实如魔手一剑说，对于北京的秋天我们要好好珍惜它，对不对？从现在就要开始珍惜，把好看的衣服如果可能的话，你又觉得它的设计感很藏肉很显瘦，抓紧吧，好不好？抓紧穿起来。有一些穿搭，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就上面是长袖，下面配短裤，或者短裙， 是的，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有很多时尚博主那么穿，但真的很不实用。 对，这个问题在我还没有进入服装界的时候，就小时候因为也很喜欢搜各种各样的美图，看人家穿搭啊，就是啊，怎么会这么好看，上面穿着羽绒服，下面光着腿穿个大靴子那种感觉，就是尤其看那个欧美的明星，那个时候就想啊，他们的腿真的能走在这个路上吗？然后后来意识到就是因为大家为了拍片所以就这么好看。 对，他只忍那一会儿就行了， 对对对，真的就是忍耐。所以其实实际的穿搭或者说可能并不适用，就是说我们可能还真没有到说就是能到了叫什么皮肤能够抗寒扛到这种地步。就之前我们很羡慕日本人跟日本的小姑娘跟韩国小姑娘，就可能一方面是体质，还有跟气候各方面都有点关系吧。 我也看过一个博主写他在韩国的生活，然后呢就说他问过一些韩国小姑娘，你们冷吗？冷啊。哎，我听完这个采访之后我就释然了，你知道吗？他说冷啊，但是他为了在出门的那个时候好看，他可以忍，因为这北方的天气其实就差不多嘛，都会供暖，你说日韩它也有供暖嘛， 对， 就是他马上就会到室内。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还跟他们学了一招，就是暖宝宝贴满身，真的就是脚底下，然后有个小 腰上啊， 对 什么都有， 对，要保证自己的那个血液要流畅，要不然这个真的很容易冻僵。而且他们也可能不是说真的就光着腿，他们会穿一个其实有点厚的那种肤色的大底袜，就有段时间很流行。 好了，出于我是养生个儿，你知道吗？我在节目里边经常啊，昨天还说了秋天的第一次泡脚，养生从第一次泡脚开始。我是坚决不赞同你们为了好看啊，学一些这种博主穿搭，然后冬天的时候就这样。 对，我也不建议。 对，它很不利于身体健康。你贴再多暖宝宝，它只是一个，是吧？你露出来凉的地方，它还是凉啊。 是 啊，你只好感觉好像说我这儿缺一点热量，然后我靠别的地方再补。任何包括昨天我们说的睡眠也好，或者是你之前没有泡脚的，指望从秋天第一次泡脚开始把过往的这个补回来，没有补一说，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 保护自己， 对， 当下 做好每一天的这样一个养生的工作。 好，说回到这个显瘦的问题啊，大家关于穿衣显瘦，想什么样的问题问到海棠，或者是看图有什么想法想要交流，都可以到微博上来找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刚才我看到海棠给我们的这些图，我的第一反应呢，除了某手一线同学说的这个天气的适合以外，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觉得欧美有一些模特和博主，他其实不瘦，不是我们概念当中的瘦， 对， 但他穿起来呢也哇好有型显瘦。我就跟海棠说，我说是因为他们的骨架大吧，他但凡那个肩啊胯呀撑起来之后，他的手臂或者腿臀部有一点点肉就已完全被那个骨架撑起来那个部分遮住了。 是的，就亚洲人跟就是欧洲人的体型差异就在这儿，就是亚洲人很容易我们就体态就可能比较浑圆，不是也不能叫浑圆嘛，就是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肉突然间就圆出来了， 对 对 对, 对，就是但是欧洲人也不是说他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或者说他们长肉也很快，他们真的是就是肩膀很宽，胯很宽，腿长，脑袋小，这脑袋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显瘦的问题， 对，比例的问题。就是我刚刚在说、说想聊今天这个话题，我还在说就是为什么会聊到说哎，为什么立秋要给大家一个显瘦的穿搭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它不像夏天那样子，可能你是想穿的越轻薄越好，然后秋天是可以，你可以开始混搭起来了，可以搭上衣，可以搭裤子，甚至可以再叠穿几层，还可以穿跟风衣啊长裙啊，就是它的穿着层次会非常的丰富。那这个时候你要想着哎，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可以把你夏天挡不住的东西全部挡起来，对吧？那个 夏天好可怜哦，就是因为太热，所以没有办法遮挡。 对，就是你想遮，可能就是叫什么无力感，就是我又说到我自己有比较深刻的感触，就是啊，夏天我想美美的，然后就穿得很贴身，很那个什么，稍微一松弛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想松一下侧面的拉链，然后哎呀，好想解一下腰带扣，就是这种感受就会有很强烈。所以就是我就想哎，到了秋天了，这个季节对吧，你想就是松一下你的肚子 OK， 那你把腰线往上提一下，就不要让你的肚子露出来。而且你外面你要穿衬衫，你可以搭一半衬衫进去，搭一半衬衫出来，你就有点小肚子也不会觉得难看。就是哎，别人如果你自己如果不刻意关注的话，没有人刻意关注说哎，你这个小肚子凸着小肚子或怎么怎么样，没有人。但是很随意很随性，又很秋天有带了一点点慵懒的感觉，这种不好吗？对吧，很舒适，就是、 这是秋天我们终于可以显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穿的稍微多了一点， 对， 层次可以了， 对，层次可以了，你可以就是大呀，然后可以多个几层啊，然后甚至颜色上都不用说哎那么挑剔，因为这个季节慢慢颜色就开始暗淡下去了，我们不需要多么让自己就是很明亮或者是很扎眼的颜色去彰显自己，这个时候就可选择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有一点在冬藏之前来这个过渡 对，然后再让自己就是浪漫起来 好了，一个微胖的这一件事儿被我们说的很浪漫啊！秋天确实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我们要教大家在很浪漫的穿衣层次里面找到那个显瘦的法宝。首先呢，我们就是真的从了解自己的身材开始。 对，哎，对，夏夏 是不是？ 夏夏这个提点的太好了，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胖，或者说你穿衣服不好看，我们之所以会说提到说要穿衣显瘦，不是说单纯为了显瘦，其实是为了说我们穿上是舒服的舒适的，就是很合眼缘，然后或者说就是好看，说白了就是为了好看，你要说我真的就是穿完之后我腰围瞬间瘦个5公分不太可能，对吧，有可能你叠穿了几层显得更胖，但是你叠穿完之后别人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对吧？ 又来了，又扎心了。不与扎心，就是今天我们是来宽大家的心的。 对对对， 哎，了解自己的身材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不要老去羡慕 别人 一些博主啊，或者是欧美模特，因为他的 就是身材特点就是那个样子的，他就是肩很宽、嗯、然后他穿一个 oversize 他就瞬间所有肉都藏起来。 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 oversize 的这个概念，或者说这种穿衣的那个方式，就是生活，就是就像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让自己松弛一点点，就更加的怎么说呢，就让自己舒服起来的感觉、 嗯、 但实际上这个 oversize 一旦说哎，我们把这个东西扩充出去了，其实很不适合两类人，一个就是你整个人的身形偏娇小的人，你是不太适合穿的、 嗯嗯、 因为 oversize 的衣服会把你显得更小，然后更矮，就感觉你好像在晃荡的感觉。 明白， 它是需要你有一部分的东西是可以撑起来，能让人感觉到你在某一部分撑起来，其他的部分可以扩充一些。就比如我今年在强调的时候，那我的腰线要让大家收起来，那我可以在袖子的位置哎多扩充一点，然后放松一下、 嗯、 肩膀落下去，让这个概念就是哎，我有松有紧，就既能体现这个人哎，我这个哎，我还是有很女人味儿，或者也不能叫女人味儿吧，就是我有很瘦的一部分，但是我能够卡在这个位置，就是知道这件衣服是合适的，但是我其他很松弛的部分就是哎，我就走的这种风格 又有一点慵懒和 oversize 感觉。 对，是的。 所以想要穿显瘦的第一点，很多人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好，我现在有点胖了，我觉得啊，自 我 认知有点胖，那我就要穿很大的把它遮住。 对， 这可能对 oversize 有一点点 误 区。 对 啊，不是一味的大就可以了。 是的，不是一味的大，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它衣服在你的身上是一定要有一个支撑点的，或者是一到两个的支撑点。那有时候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肩膀的位置是可以撑起来，让这件衣服哎搭到我们身上是一件合适的状态。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是腰线，那可能最体贴的就是这两个部位。然后或者是领型是一个很收的一个领型，但实际上这个就体现的比较弱一些。 嗯， 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我们自己显瘦，那其实最最最大的重点就是在集中于我们的面部，因为很多人是天生显瘦的人，就是脸很小，而且就是脸上稍微尖一点点，他就天生显瘦。 嗯、 就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小方脸的感觉，而且还嘟嘟肉，所以我自己在穿衣服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就会选的，第一，我绝对不会选高领的衣服，这个我之前有强调过。 嗯、 对，第二就是你可以尽量选择鸡心领啊、立领啊，不对，不是立领，是那个V领啊、 嗯， 还有就是这个有荡领感觉的，就拉长你颈部曲线的这个感觉，就让你的整个人的上部看脸部看起来是很爽利的。我们把自己的脸先摘出来，觉得哎，从这里面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那个繁复吧。 嗯、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身上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什么样的结构。哎，我想，那我有的人不是说我通体都是胖的，有的人就是我的手腕很瘦，我的脚踝很瘦，那就很简单啊。 嗯。嗯， 真的，你就露这几个部分，然后再把你的脸部强调出来。 嗯， 就是你这样出去，绝对不会有人说啊。当然，你不要把自己身上就裹得太过于臃肿了，就适当的强调一下腰线，就可以半强调。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我只扎一半的那个，那我如果肚子上腰确实没有那么细，那我就只强调一半的腰线，用那种半松垮还带了一点点收腰效果的感觉，比如系一半的这种腰带，就是。 嗯， 比如连衣裙，我系了一半的腰带，我另一半是松弛的，所以你的腰是晃荡的， 嗯、 但是又有线条感。对， 哦，这个不对称的设计，我感觉今年很多品牌都在做，就它是直接这个裙子也好，或者是衣服，它的设计直接就是这样。比方说，它那个百褶，不是我整条裙子都是百褶， 对 吧？对， 只有一半， 对，一半。我另外一半呢，给你是平整的。 嗯， 哎，然后呢，我的腰带可能是从平整的往那个百褶那个地方系，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设计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哎，为什么今年这么流行这样？这也是一个显瘦的原则。 对，就是他不会说，因为其实百褶裙在我们设计的概念里面，它是一个显胖的一个神器， 因为你必须到腰跟胯的部分是有这种掰开量的、 嗯、 所以就是一旦就是收不好或者这个腰线的位置你卡不好它就显很胖，而且稍稍你的腰间有赘肉基本上这个位置会成为一个弧形，就因为我之前穿运动裤比较瘦的时候我就很贴身的感受到了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裤子如果我改我会把那哪个位置给你收进去就 OK 了，就他会把那个位置挤出一点肉来之后然后就鼓过去就非常的不好看但是如果本身哎，我不去跟我的腰卡对吧我就松松的在这旁边系了一个蝴蝶结对吧，但我整个腰还是晃荡的就是就还 OK。 嗯，好，这个说到了解自己的身材显瘦原则第一大点吧，课代表记住啊， 对， 各位课代表 们， 对，第一大点是要真的了解自己全身有哪些位置是瘦的， 对，优势在哪里、 哎、对，是真正的是瘦的啊，其他的我们再来考虑显瘦的问题。 对， 然后呢还有一点，第二点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让面部头啊，然后连带着颈部呀，这个位置非常的干净利落。 嗯、对， 尽可能的我们就抛弃掉。如果你已经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微胖的话， 嗯， 就抛弃掉什么高领啊，或者是领子特别挤和小这样一个问题， 对，就可以把自己就是整个前胸部位跟肩部就让它很干净一些，就尽量不要再给它过多的赘饰啊、 嗯、 让它那个怎么样，当然再加上你头发还有头发丝可以稍微的垂顺一下修饰一下脸型、 嗯、 对，这是我常用的，因为我之前千百年来一直披着头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一披头发脸小， 别人就说你瘦了。 哦，对，那个脸小的只有巴掌大，然后把头发一撩起来就说哦。 哎，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很多的那种短视频平台上面都会有这种对比，是不是？就说嗯， 搞笑的、那个、 没有看到的部分还有，是这个样子。 对，是的。 大家呢也不要光听啊，也可是不是听海棠聊是聊懵了吗？就是一下怎么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跟我们聊，现在不聊了呢？你们的留言停留在了27分钟之前啊，这怎么回事？微博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也可以先看图，我们图里面确实是欧美模特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刚才第一大点就是要跟大家讲到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模特和我们自己一个身材的对比了解说哦，那他的优势是这样，他未必是绝对的很瘦他才穿的这么好看，我们也希望给到大家这样一个对比的感觉和找特点嘛，对不对？每一个模特他肯定有自己身材的特点，为什么他穿上这一套是显瘦的好看的，可以来看图，也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咯，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之后呢，置顶微博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二群，然后呢，第二条微博我转了海棠的那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有12张穿了显瘦的建议。好，刚才是说 oversize 不要一味的就是穿的 大 宽松， 是的， 该收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收的问题。 对，是的。 另外你的建议是我们比较娇小的朋友就不要过多的选择 oversize。 对，就是可以就是在局部去选择这种款式的衣服，不要就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很喜欢很宽大的风衣，对，就是对， 就直接到脚踝， 对，是 恨不得再抬一个脚就要到脚底， 袖子非常大，然后就感觉穿上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飒很帅气的感觉，但实际上就是别人帮我拍了张照片从后面拍的，你觉得你是不是穿了妈妈的衣服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对，就是这种衣服比如哎，我的建议就是那截短就到臀部，上面可以很宽大，但是你如果你有两条小细腿再穿一个 小高跟， 对，就是有一点跟的衣服，对，那不鞋子，然后就也还好，就不会说想穿一个整身的感觉包着自己，真的。这个叫什么，穿着被单出来了是吗？ 哦，哎，这是一个视觉上的对比，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你上半身已经 oversize， 比方说秋冬最容易的大毛衣大卫衣，那你一定下身就不可以再选什么阔腿裤啊或者是大裙子啊这种， 但就整个人就感觉套在了两段麻袋里，两节麻袋扎了一下，就不可以是这样。 对， 如果你对自己的腿围还比较有自信的话， 嗯， 其实这样一对比反而会显腿瘦。 对，其实这个我还有一个小的那个建议，就是刚刚说穿毛衣，因为前两年特别流行就是穿这种很大的毛衣，甚至稍微有点露斜露肩， 嗯， 然后包住臀部，就感觉哎，你里边再穿一个超短裤的感觉，下面蹬一双小靴子或怎么样，就感觉哎，整个人很酷飒。当然这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天冷了我还能这么穿吗？对，这也是个问题。但是替代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瘦身牛仔裤。 嗯 嗯，可以那个什么，它既能包住你，又不会让人觉得有很内衣化的感觉，又比较酷，跟这个整个形体的搭配不会特别的违和，又能够包住你整个上半身所有你认为觉得可能会长肉的位置， 嗯， 只露出了大腿根以下，这个是我非常建议的穿搭，因为这可能是我 我觉得是亚洲或者是我们细致到中国女性， 对， 她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我们总说亚洲人是梨形身材， 嗯， 那大概率就是其实我们上半身是瘦的，其实从腰这儿、肚子这儿开始囤积脂肪，这当然就是也是跟体质啊什么的有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海棠建议说，好了，如果你现在也非常清楚自己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那好，那我们就遮到大腿， 嗯， 对吧，大腿以下一点点， 对， 嗯，然后露出细的部分。 是的，对，说到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我大学那会儿有一个南方的那个同学，他可能是因为在南方吧，然后就来北方之后就不太适应穿裤，也不是不能叫不适应，他也不是不穿，只是突然间就是改变自己的穿衣方式，从春天就一年四季全部穿那个超短的百褶裙， 嗯， 就因为他大腿根肉比较多，然后我说你是如何忍受的，就是永远都在穿不同的百褶裙，然后在我们的这种各种的就是 引导， 对，是啊，终于穿了一条裤子，然后瞬间又换回来了。 你看，人家学这个专业，就是对自己还是有认知的。 对对对，他让我就是当时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啊，可能就当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某一个部位是有这个缺陷，不能叫缺点吧，就是只是说微微的不太合适的时候，这个强烈的这种要去遮挡他的心意是很难改变的。 但是这一点也说到了很多，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的心。 对，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显瘦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渴望，其实在第三方的眼里未必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跟很多人说过，我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儿有一点点胖或者怎么样， 其他人 对，然后别人都会说你不说我们是注意不到那个问题的好吗，哎，这是不是变相的凡尔赛，说明我穿衣服还挺显瘦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真的我们要从自己的内心，从心理上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很在意这个问题它是不是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 是不是只有我在意， 这个问题就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问题，就包括我自己，因为当我自己的某一部分突然间，也不是突然间，就慢慢它开始长胖，或者是它那个超出了我的预期之后，哎，我就很在意它，我穿任何衣服的时候都会看一眼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没有溢出来，或者是有没有怎么怎么样，就会过度的。但实际上其实身边所有人大家都不太会觉得，哎，就没觉得说，哎，没有怎么怎么样啊，就觉得你还是跟之前没有差太多，但实际上只有自己的变化是非常 自己最清楚， 对，自己最清楚那个变化在哪里， 嗯， 就是 但是变化了之后绝大多数人就会纠结，就是你的注意力就是哎 被牵引了， 对，就只注意到了那个有一点点变化的地方 位置，对，嗯，但其实你还是美的，要相信自己。 好了，说了这么久男士的问题，我们也要说女士的问题，我们也要说一下男士的问题， 嗯， 哎，稍稍说一下吧，因为我觉得不仅仅是女生，亚洲的女性有梨形身材的这个困惑呀，其实男士也有这个问题， 男士， 就当他们比方说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生活习惯有一些些变化啊，不太注意的时候，嗯、或者是婚后这个幸福感飙升，幸福指数飙升的时候，就很容易长肚子呀。 对呀、啊， 肚子、臀部其实也是男士容易关注的一点。哎，我发现他们腿普遍比较细。 哎， 这也是男女生的一个差异， 对， 就是他们腿部不太需要囤积脂肪。 嗯，我觉得可能跟不同的男士这个运动习惯有关、嗯、就是其实你就算有很好的运动习惯，但你稍稍不控制自己饮食，你的肚子是忍不住的，但是你腿部的肌肉不会轻易的就是投降，就是它还会保持那个状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嗯， 但是肚子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这个很难，你知道吗？就对于男生来说，你有肚子，就是你想让自己显得没有小肚子，这个太难了。就是，但是有几个小建议，就是因为，我有很多这种就是定制类的客户，就是他们有小肚子的时候，我都会很就是给他们一些小的建议，就是你千万不要说觉得自己有小肚子就穿的特别肥或者是特别瘦，就特别肥，我想，哎，都搭在身上的感觉，就别人感觉不出来我有小肚子， 就很邋遢吧，那样显得， 对，那样只会让你就是让人的感觉就是你整个上半身是垂下来的，更坠的那个感觉、 嗯、 你稍稍顶起来，就比如说你的小肚子顶起来的那个位置会比其他的位置更能凸显你这个人胖了的感觉。 明白， 对， 而且就是太宽松，男士穿的太宽松的话很容易显得不利落不干净。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嗯、啊，觉得那我这么胖，那我有小肚子，那我就瘦一点，然后走路或什么的时候注意一下，然后把自己变成那个什么汤姆还是杰瑞来着然后这个造型，然后瘦着肚子走路、 嗯、 但其实也不是很好，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松弛的状态，你只要有小肚子它都会淌出来 你这个 词 用的是个动词， 很恰当哦，这个 好了，说方法 啊，对，方法其实就是让你的穿着不要就是合体，相对合体，相对合体就是能够就是比如我的肚子这个位置比相对比较大 OK， 那我的放松量可能比如之前我以前穿腰瘦的时候放松量是八公分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放松量可能只到四公分，它就已经饱和了，相对饱和了，但是你可以适当的把你的上半身的维度的量也适当的饱和一下，就做一个这种修饰。就是所以这个在做衬衫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如果我的肚子比较大 OK， 那我的肚子在做的衣服会比这个肚围的量就是要比正常量要小，就比如说我正常量我这个比如我腰围是80，我正常做的话要做88的衣服，你穿上是比较合体吧，舒服合体，然后又有活动量的、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小肚子还相对有一点点大的话，那我的放松量可能只有4，但是我会把胸围的放松量加得更大一些。 哦，嗯嗯， 明 白 了吗？ 嗯，就如果比方说胸围如果有，哎，我不知道男士啊， 你随便说一个 90， 对， 好不好？ 嗯， 那你他很舒服的量是 就98。 哦， 但是我会加得更大一点点，就是再加多加两公分。 嗯、哦， 然后这样就是就不会说，哎，你上面是很舒服，但它是根据你的形体来的，它不是，它就是说，哎，这个合体度它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轮廓，可以把你这种扩，就是 本来它这个衣服穿上身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我刚才已经有画面感了，海棠在我对面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大概的画面感是这样的，就是，嗯，有可能他原来穿了一件衬衫，最后呈现出来一个 A 字形。最后我们这个但是不管是胸围的放量变小了、变大了，然后这个腰围的变小了 收了，反正他最后的目的是 H 型 啊，对，就是 是不是 就是让你基本回到你正常的那个状态，使劲往那个正常状态里边放。 嗯， 这样因为衣服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就完全要贴在我们身上才是好衣服，它是要修饰让我们这个人看起来舒服又很顺畅的感觉， 得体， 对， 就 得体又顺畅， 整体很顺畅 H 型啊，顺畅整个下来。 对，所以就是穿衣服，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第一，你就是首先你要考虑到你这个你的优势在哪里，然后是整体的这个穿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嗯、 然后再做一个细节的几个细节的小配饰，不要让它过于繁琐了，就是 先找优势，然后再去控制整体，最后细节点缀。 先找优势，比如说脸小，哎，对，露出来，然后手腕细露出来， 对， 脚踝露出来，哎，先找优势，然后呢，我们再去修饰你想修饰的那个部分。 对， 但是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要太繁琐了， 嗯， 你越多越叠它，完了那个视觉越膨胀。就所有人都知道了，好了，他想显腰细，不要这样。然后呢，雨果微雨给我们留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穿衣服的颜色上面的搭配啊。好，那这个部分留给海棠，你们私下交流吧。他在评论区来回复你好了。但是你说的那个红色，喜欢穿 T 恤棉服穿红色的原因是显得人缘好。嗯，我觉得这。 性格确实是热情似火 啊，对，这很重要，对吧？就是 对， 可能今天本来心情有点荡，然后看到了你穿红色，瞬间就很想贴近你们，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好， 对， 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啊。 嗯， 好，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非常感谢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给我们讲了，确实有穿衣显瘦这一说， 嗯， 但是怎么显？那还是得靠你们自己摸索。我们今天讲了一些大的原则啊，大家加紧摸索，我相信你们哦。明天又到了我们的点歌环节了，傍晚的时候到我的微博来点歌，明天下午3:18来乐享下午茶听歌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点歌，明天见。 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